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国道三号也被叫做第二高速公路或者北二高，是民国93年完全盖好的。不晓得你们其中有没有人看他们如何盖这个新的高速公路。盖一条高速公路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我们家人知道，因为最近几年在美国，我们家附近就有盖一条新的高速公路，是美国国道69号的国道高速公路，花了好多时间盖这条新的高速公路。其实我家人都不知道，然后甚至像这几天那个新的一段到 Bloomington 就开了，我们可以开车去哈。那工程师做完他们研究的工作之后，一定要先把要盖马路的地好好的整理。若那地已经有建筑的话，当然要给他们拆掉，树也都要拔掉，那个地也一定要弄平的，路就是要尽量平平的，不能一直有高低高低那样子。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开车不容易，也比较危险。为了把地弄平的话，必须要用好多推土机，小朋友最喜欢推土机，特别是男生啊，推土机还有挖掘机械。当这些都弄好之后，才可以开始铺新的道路。整个过程真的需要花好多的时间。那在我们今天晚上的经文里面，路加福音3:1-14，施洗约翰就当作一台推土机，就是要预备主的道。我们的经文从第二节开始说，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上帝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上帝的救恩。你有没有听到约翰如何像一台推土机呢？他喊叫说，预备主的道，就像一台推土机，叫地要为一条新的马路都准备好。约翰继续说，为了准备主的来临，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这些都预备好之后，约翰说，凡有血气的都要见上帝的救恩，就是那条新的马路。所以约翰像一台推土机一样告诉百姓说，你们要预备你们新的土地，因为主要来。约翰的意思是什么？他主要说，你们要悔改。我们的经文说，约翰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约翰就是这样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那么这悔改是什么意思呢？关于悔改，圣经讲了很多，有时候也有不同的定义，但是最基本的意义是这样子，你们要好好地看你自己，你要看到你的罪，然后你需要向上帝承认你的罪。约翰宣讲了一个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百姓来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他们悔改了，然后那个洗礼就赦免了他们的罪。当人悔改承认他们的罪的时候， 他们也就是在预备主的道。我们的经文说，当主的道都预备好之后，人就会看到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恩就等于上帝赦免我们罪人的罪，我们的罪需要蒙赦免，这样我们才能得救。如果讲更好的话，应该说，当上帝赦免我们罪的时候，他就是在拯救我们。约翰预备了主耶稣的道路，接下来耶稣真的来了。耶稣来呢，就是为了在十字架上受死，因此赦免我们的罪。因为耶稣来就是为了赦免人的罪，所以你若要准备他的道，你当然就是要承认你的罪。你如果没有你需要承认的罪的话，那么你就不需要耶稣来。他来的时候你也不会迎接他，因为你不需要他。但是你如果有罪的话，并且你如果也向上帝承认你的罪的话，那么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会赦免你的罪。你也就用信心来迎接他，你就相信他赦免了你的罪。这个信心也就是一个领受，你领受他给你的赦免，这赦免也就是上帝的救恩。所以你自己今天晚上应该如何准备主的道呢？你如果悔改的话，你就是在准备他的道。那么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今天经文后面的部分就帮助我们好好地看我们的自己，好好地看我们的罪，好好地悔改。在第十到十四节，有些已经悔改受洗领受了赦免的人问约翰说，他们应该做什么为了结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你们也都是悔改过受洗过已经领受赦免的人，但是你们也都还是罪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还是，因此我们需要天天悔改，天天领受上帝的赦免。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约翰教我们怎么做。一方面，这会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另一方面，会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该过悔改的基督徒生活。我现在在念第十到十四节。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在这段约翰提到三种特色应该形容基督徒。第一，如果总结的话，第一就是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我们要跟他们分享我们自己的资源。第二，我们要诚实地、认真地做我们的工作。第三，我们要知足了。好，我们现在一个一个地看这些。首先，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我们要跟他们分享我们自己的资源。圣经常常提到这个，我们就是要做，但是我们有没有在做？关于帮助别人身体的需要，圣经有个次序，首先一定要帮助家人。比如圣经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接下家人之后，我们需要帮助其他的基督徒。圣经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那么信徒一家的人之后，就是这个信徒之，所以这个基督徒之后就是众人。这个经文说众人都要帮助，特别是基督徒，所以都需要帮助。那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应该这么做，我们整个教会也应该一起做。特别是如果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或姐妹有特别的需要，或者经济困难特别需要，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他们。那我们有没有在很慷慨地跟别人分享呢？或者我们常常小气，也不怎么关心别人？好，这个就是第一点，施洗约翰叫我们要做，要帮助需要我们帮助的人。第二点是，我们要诚实地、认真地做我们的工作。我们都有不同的工作，无论是在家庭之外，或者在家庭里面，都有不同角色、不同服侍。每一个工作都有它可以不诚实或者懒惰的机会。我们如果没有诚实或者是懒惰的话，我们就是在违背第七条诫，你不可偷窃。我们得了工资是为了该工作的时间都认真地、诚实地工作，但是我们如果偷懒的话，我们就是在骗老板或者骗公司的钱，这当然是不应该的。这么做就不是在洁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这是第二点。好，第三点是我们要知足了，这一点可能是最难做到的。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角度就看，我们常常是不知足的、不满的人。我就给一个例子，我刚才已经谈到第七条诫不可偷盗。在马丁路德小问答第七条诫的解释，他说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上帝，因此就不妄取他人的钱财或物产，或以任何不诚实的方法得来，但要帮助他们的财产和入息得以增加保存。那特别最后那句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不对？我们要帮助其他人的财产和入息得以增加保存，这个我们很难做得到。当其他的人得到东西，增加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通常不会替他高兴，我们反而嫉妒他们，或者想，哎，他们怎么有钱买那些呢？或者他们是乱花钱的。背后的问题常常就是我们自己很想要那些东西，我们嫉妒了，我们自然就是很难知足了。好，我们考虑完约翰叫我们要做的事情之后，结论是什么呢？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这些还有所有其他我们的罪。这样做也就是在预备主的道。你若还没有做的话，现在在你的心里，你就可以现在向上帝认你的罪。好，这样主的道已经预备好了，一切山洼都填满了，大小山冈都削平了，弯弯曲曲的地方已经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已经改为平坦。因此现在我们就是要见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恩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预备主的道就是在预备耶稣的道。 耶稣来也就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他2000年前来的时候，一方面 完整地做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他在世界上的时候真的不断地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他也真的很认真地做他救赎的工作，他连一点都不偷懒，他也知足了，即使天父叫他一定要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他还是很愿意做。另一方面呢，耶稣当然就是在那十字架上替你受你这罪人本来应该受的惩罚，因此他当时已经赦免了你的罪，他现在也重新赦免了你的罪，你的罪已经除掉了。约翰今天告诉我们，我们要预备主的道。耶稣说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他天父那里去。你受洗的时候，上帝就把你放在耶稣这条道路上，借着上帝的话，包括你今天，包括他今天赦免你罪的话，上帝保持你在这条道路上。这条道路会带你一直到天父那里去，就是到了天堂去。上帝也应许你，他会一直保守你在这条道路上。你不用问路，你也不需要用那种全球定位系统 GPS 这种东西，只有一条路而已。并且上帝会继续给你加油，你的赦免就是你所需要的油，你不用现在担心你自己。因此你现在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看这条道路上的两边的人，你可以看他们有什么需要，你可以帮助他们，你可以帮助缺乏的人，你可以借着你认真的工作帮助社会里面的人。上帝已经让你知足了，你不需要什么，因此你可以服侍其他的人。做这些就是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你可以结出这些果子。你在耶稣的道路上，这条道路自己给你力量去做，我们就乐意地、认真地去做。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您的心怀意念。阿们。